前方到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坦的一首少年故事。那今天呢，开启音乐旅程陪伴大家的是代班 DJ 静瑜。我们在上个周六，也就是立夏的这个节气哈，开启了夏天，表示着盛夏时节正式开启了。那么夏天开始了以后呢，大家除了明显的可以把这个短袖短裤拿出来穿，以及可以吃串儿喝啤酒，整个的夏天的气氛都萦绕来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策划一场初夏说走就走的旅行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也都是五月最美的地方，适合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开始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要介绍大家的这个地方是东川的红土地。有人说上帝在中国遗落了一个调色板，那就是东川的红土地。相信你肯定也在朋友圈或者各种各样的网站当中有看到过东川红土地的样子。它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下辖的新田乡里，特殊的土壤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之下跟氧气产生了化学反应，所以就形成了大片血沫的色彩，看上去甚至比巴西的红土地还要更加壮美一些。为什么一开始要推荐东川红土地给大家？因为五月份就是东川红土地最美的时候了。山野色色彩纷呈，放眼望去，深浅不同的红色遍布山川，而方圆百里之内呢，还有油菜花和洋芋花热烈地绽放在大大小小的山头跟山坡上。而且五月份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小麦也成熟了。您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到一阵风吹来，金色的麦浪在清爽的山峰下摇曳生姿的样子。这些动人的景色，一层围着一层，一片连着一片，艳丽浓烈，而结合着自然的柔软，非常的美丽。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要给东川的红土地配上一首歌，我要推荐这首来自万晓利的《初夏》。听着初夏的感觉，微风吹来，感受一下摇曳生姿的金色麦浪，我们一起通过音乐去旅行吧。 风暖，正对着阳台冰冷直冷，刚刚满月的小孩怎么扶都扶不起来，音乐啊音乐，害羞的舞着，人躲在音响里不出来，说好了他不出来我就不出去，我是没有出去可他也没来，说好了你好我好大家都会好，可是新的疑惑又带来老烦恼，可能他比我还要着急埋怨我为什么不再来，仔细的想想可能是爱的太过分，早就没了激情，像个掉进热锅里的蚂蚁，开始重新思考西瓜对夏天到底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意义，是否夏天会因为西瓜的学习而变成别的生机，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会想象个什么季节，该感谢谁呢，还是找到了奔放，那就是把音乐当作个背景，让空调声对住所来我们仔细听，不错既然没有煽情，看来再没有别的办法，是这的确是个不错，后来干脆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夏天的风温柔地吹过，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正式进入到了夏天。那虽然说呢，日平均气温要达到22度以上才为夏季的开始，这是气候学上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已经从立夏这一天正式进入到夏天非常舒服的状况了。那今天带上乐去旅行，静宇也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五月最美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刚刚一开始推荐给大家的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田乡的东川红土地，那我们就再往祖国的大西南走一走，接下来一站我们来到了香格里拉。写出了人间四月芳菲尽的诗人应该一定没有看过五月里一片芬芳的香格里拉，又或者呢，香格里拉这个地方本来就美的好像就不属于人间一样，而是处处充满了仙气的仙境。这里是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殿堂，也是人间最殊胜的地方。美国的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问世以来，香格里拉也就成为了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而每年的五月份开始，这一片藏区的雪域高原就开始为自己梳妆打扮起来了。 大家可以在巍峨壮丽的雪山之下，在湛蓝平静的圣湖边，感觉到了一定绿起来的草甸，还有遍地花开的这种芬芳的感受。那其中呢，首当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杜鹃花了。色彩明艳的花朵铺满了整个草原，眼前尽是和睦的风光，令人神往。那这个时候来到了香格里拉，自然也要配上一首当地的歌曲了。如果你觉得藏族的民歌听起来有点过于空旷和辽远的话，那么也可以选择一首小清新，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魏如萱的《香格里拉》，带你进入到仙境一般美好的感受当中。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只和弦。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梦无痕无定，你只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让我们去找。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开启我们五月份的音乐旅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是代班 DJ 静瑜，刚刚有去过两站地方了，东川的红土地还有香格里拉。提到了如果在香格里拉当中呢，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杜鹃花也开得正好，就是毕节。提到毕节这个地方呢，你一定会联想到一个四字词了，花海毕节。能够把一个城市称作是花海，当然可以想象到它到底有多美了。当然呢，这美中之最还属于百里杜鹃，因为在毕节有目前我们中国已经查明的面积最大的原生的杜鹃林，差不多可以达到125平方公里，说百里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那么还有长达50公里的狭长丘陵上，有马缨杜鹃、大白花杜鹃、水红杜鹃、露珠杜鹃等多达23个品种的杜鹃花。如果说你来到毕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去欣赏一下杜鹃花。而且呢，这里最难得的还有就是一树不同花的奇景，可以想象一下，一棵树上可以开出7种不同品种的花儿，想一想就要感叹它的美妙了。那在立夏之后呢，开启夏天的美景之前，除了跟三五好友约起来吃吃喝喝，可以约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一下毕节感受一下杜鹃花的美好，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首非常适合你去赏花的时候听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利普的一首歌，名字也就叫做花。 还残缺都是指尖，那些不能够承受的却在如今笑着忘记，那都是你从我的身边走过的，你是褪色的青春印记，偶尔会想起花一样的人哪有什么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在五月，要推荐给大家五个最美的地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静瑜，依然用好的音乐来带领大家开启旅途的时光。如果想要联系到我来推荐好的旅行目的地或者好听的音乐，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静瑜微博。 是谁 淅淅沥沥的小雨声就像入夏之前的北京一样，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份初夏了。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也是看水的一些好地方。今天在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静宇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五月份最美的地方，方便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四和夹克三的一首夏，那五月份已经是初夏了，而要说水景之美呢，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地方恐怕没有几个地方可以比得上了，这就是桂林的龙脊梯田。因为五月份呢正是龙脊梯田的放水季，也是它最美的时候，尤其是刚刚放水还没有插秧的时候，水汪汪的梯田在阳光之下，如果正好有镜面般反射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折射着的亮晶晶的光芒，温柔妩媚又美丽的耀眼，就好像是正值豆蔻般的少女一样，倔强而又柔软。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愿意多走两步，爬到山间的观景台，去远望一下山势，就好像行云流水一般，真的就像卧龙的脊梁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才会叫做龙脊梯田。看着山林层叠，梯田见农人劳作的画面，就会经常让人像忘了时间一样，一站一看一晃神儿，就可以等到夕阳西下，阳光倾洒的美景了。这个时候依然有好音乐陪你作伴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星期三旅行的《穿过树叶的手》。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银色云窗中酣睡的仙子，从你晶莹的眸里醒来吧，快快开始你凌厉的游戏，冲去我尘封已久的阴霾。 这是来自边缘的一首《雨滴小姐》。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静月要带大家去五个五月份最美的地方，方便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五月份已经是初夏了，那刚刚推荐给大家的龙脊梯田呢，是看水的好地方，那我们不妨往水再多的地方走一走，去到海边吧。东极岛这个地方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了，在大热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准备踏上东极岛呢，那你要做好准备了，心灵可能会有一个洗涤的过程。因为东极岛呢就像一颗静默而美丽的珍珠一样，在舟山的怀抱当中保留着自己的一方净土。在这里有澄澈的海水，有纯净的空气，还有独具气质的海派建筑和谈笑风生的淳朴渔民们，到处都布满了鱼的气息。这个鱼呢是三点水的鱼的气息。五月份的东极岛云雾缭绕，海边终日倾洒着温暖和煦的阳光，静静地坐在海边消遣时光也变成了一件浪漫的事儿。不一定要躺到海滩上，不一定要穿着比基尼去冲浪，如果静静地坐在东极岛边上看书发呆，看海看日出看星空，听着涛声浪花的感觉，也真的想成为时间的放逐者，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地方了。那在海边呢，除了听一些海浪的声音，听着海鸥从你的身边飞过，也有好听的音乐可以伴随着各位。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可以让你的心情开阔，这是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把光芒洒向开阔之地》。